在昨天我们谈到高科技啊 AI 啊人工智能啊，如果落入一个独裁者之手，他可以应用这些技术啊，把社会监控发挥到极致，让这个独裁的话显得更有效率，监控得更加严厉，那么我们就失去更多自由。在这个小节的结尾处呢，尤尔赫拉利又提到说，即使在民主的这个环境里面，AI 呢，它也不能完全避免一些问题，比如说歧视的问题。当然人类本身呢，它有歧视，那么这样的歧视的这个因素呢，可能会不自觉的被植入 AI 的编程里面。比如说你到银行去申请贷款，那么银行职员就把你的数据输入计算机，那么计算机得出的结果呢，说不能给。不能发放贷款，为什么呢？银行职员也不知道，他只能告诉你说，我们的这个计算机系统，我们的评估系统就是给出这样一个答案，你的分数不够，他评估下来以后你的分数不够。但是这些评估系统也是人写的，偏见和歧视是在人这个是人性的一部分，所以在很难避免，就是说我们在编程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就可能里面带有这样的因素。而由于人工智能是如此的复杂，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因素带在哪里，所以它也是不能够避免歧视的。好，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通过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发现你的这个你的酒精消费，每个月的买的酒很多，它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说你酗酒。但是每个人不一样，我同样喝这样多的酒的话，我不一定影响我的工作，对吧？比如像丘吉尔这样的人喝很多酒啊，而这样的偏见和歧视呢，和我们以前简单的那种偏见和歧视不同。以前的偏见和歧视呢，它是把一个简单的特征，作为歧视对象，比如说你是黑人，比如说你是妇女，这样的话呢，这一部分人可以团结起来反抗歧视，对吧？现在这个妇女平权运动啊，像黑人的平权运动啊，都是可以纠正一部分我们这样的偏见的。但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偏见，它的这个偏见是针对每一个个人的，偏见你的就是歧视你的理由和歧视他的理由是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很难去团结起来反抗这样的或者纠正这样的歧视，这也是一个问题。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前面举的这个例子啊，仅仅是一个银行发放贷款啊，银行的计算机给你一个建议啊，给发放还是不发放。但是要知道，现在我们有很多很重要的决定都是依赖于计算机分析综合给出一个建议，甚至包括一些大的决策，比如说一个公司的投资啊，一个国家的政策啊，这些都会依赖于将来都会依赖于 AI 和计算机来做出。而这样的偏见和歧视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些决策。有人会讲，我们现在起码还是人类的领导人嘛，对吧？公司的 CEO 啊，这些都是人类，还不是 AI 嘛。那么 AI 只能提供建议，最后的这个抉择还是由人来做嘛，决定还是由人来做嘛。但是要知道，人的选择也就是那么几个选择，这些选择的话，可能都是 AI 做出来的。这就好像你走进一个饭店，他给你个菜谱，你看上去你是有选择权，你说我可以吃这个菜，吃那个菜，但是你所有的这个选择的这个范围，它就是厨师能做的或者厨师擅长做的那些菜。所以，你无论选哪一个方案，你最终的判断和选择还是来自于 AI 人工智能和机器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和理解。那这就引出一个更深的问题。既然人工智能都是人类设计的，人类的设计者本身他就是有问题的，就是有偏见，有这个歧视，或者说有一些不理性的东西，那么 AI 不过是把这些东西放大了，好的地方也放大了，坏的地方也放大了。那么这就引出他下面的这个小节，非常重要的一个小节，人工的智能和人类天生的这个愚蠢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在这个小节一开始，尤尔赫拉利就讲，在我们很多科幻电影、科幻小说，只要涉及到人工智能，只要涉及到机器，涉及到机器人，总是有一个很经典的话题，就是这些机器人、这些人工智能获得了人类的这个意识，它有自我觉醒了，然后他们开始屠杀人类也好，或者是人和计算机人和机器人坠入爱河也好，总之就是说把这些机器设定为人，它和人一样有了自我的意识。这一点尤尔赫拉利一直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在可见的未来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发展的总是计算机的能力这一部分，而从来没有发展过他们的意识。能力和意识，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东西。人工智能里的这个智能，指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是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一直在快速发展的这样一个能力。但是意识呢，英语里叫 consciousness， 意识这个东西呢，它是一种感知力，就是我能感觉到疼痛，我能感觉到悲伤，我能感觉到爱，感觉到恨，这个感知力是完全另一个东西。在人类和哺乳动物里面呢，这个智能就是 intelligence 这个能力和 consciousness 和意识是紧密结合的，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是同一种东西。尤尔赫拉利在他的第一本书《人类简史》里面就提到过这样的问题：人是不是一定要发育出意识这种东西 ？consciousness 是不是一定要有？如果没有，难道我们就不能生存吗？比如说一个原始人，他在非洲大草原上看到一头狮子，他一定要感觉到害怕吗？不一定，他只要有一种机制，有一种神经反射，看到狮子他就跑，他一样可以生存下来。这种痕迹在我们现代人身上还是有，比如说你无意识在移动你的手的时候，突然碰到一颗钉子，碰到尖的东西，在你感觉到疼痛之前，你的手就会反射性的收回来。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神经反射就可以避免你受到伤害，那么你为什么还一定要感觉到疼呢？这种意识是不是就是一个多余的东西呢？当然在那本书里，尤尔赫拉利还是认为这种意识啊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促进个体人和个体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感受，感同身受，对对方的感觉感同身受，这样才能够促进个体人和个体人之间的协同合作。但是这也表明，就是意识和能力是完全两回事儿。我们现在的计算机发展只发展了能力，没有发展意识。关于意识本身，尤尔赫拉利给出了三种假设。他说，第一，意识可能啊，只能是有机生物产生的。无机体，就电子计算机，它是硅嘛，无机体是不能够产生意识的，这是第一种假设。第二种假设，意识不一定非要是有机体产生，但是它必须有非常高度的智能，就是它的能力上要非常高之后才可能产生意识。也就是说，计算机在达到某一种智力以后，智能之后，它可能自动的产生意识。第三，意识和什么有机体啊、智能啊都完全无关。换句话说，计算机可以在完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达到非常非常高的智能，这两个是不相关的。这里我加一段我个人对意识的一个理解。除了尤尔赫拉利上面讲的三种情况以外呢，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意识是人类的一个错觉。怎么讲？比如说，我现在非常肯定我是有意识的，对吧？我思故我在嘛。我可以感觉到疼痛，我可以感觉到仇恨，我可以感觉到我自己的存在，我是有意识的，我是对这一点十分肯定。那么坐在我旁边和我一起喝咖啡的我的同事，他有没有意识？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意识？ 我是因为他的行为，他的各种反应和我很接近，很相似，所以我假设他是有意识的。他到底有没有意识，我不知道。因为意识是一个完全主观的东西，我没有办法去确认坐在我身边的同样的这个人类，他也有意识。我不可能感觉到他的意识，他有没有意识，我只能是一个推断，我只能是一个猜测。那么如果我们比如说像生活在这个一个电影叫《黑客帝国》Matrix， 如果我们是生活在这个《黑客帝国》里面的话，他我对面坐的这个人，他完全就是电脑产生的一个假象，对吧？但是我还是会真真切切的觉得这一个假象它就是有意识的。为什么？因为他所有的行为，所有的情绪反应都和我一样。那么既然我有意识，那么我就推断他也有意识。这就得出两点结论。第一，我只能唯一肯定我自己有意识。第二，我要确定对方其他人类其他动物有没有意识，我只能从他的表象，他表现出来的那些外在行为，外在反应来推断他是否有意识。如果这两点成立的话，我们就无法去判断一个机器人是否有意识。如果一个机器人他的外在表象和人类完全一样的话，有点像这个通过了图灵实验的话，那么我们凭什么说那个机器人没有意识？这就有点是一个哲学问题了。好，我们还是回到书上来。尤尔赫拉利还是认为呢，在计算机科学方面呢，我们没有去投入去发展所谓计算机的意识，他们拥有的仅仅是智能，只是能力。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所有的这些计算机强大的能力实际上只是扩展我们个人的，我们人类的意志。就是我们想让他比如说下象棋下得好，他就下象棋下得好。我想让他在战场上特别勇敢，这个射击特别准确，他就射击特别准确。那么人工智能只是人类意志，人类意识的一个放大器。它可能让我们的智慧变得更加完美，我们有更多的更好的更多的能力来解决更多的问题。它同时也会放大我们人类的愚蠢。它还可能被应用于人类的一些阴谋，比如说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那么有一家这个英国的数据分析公司叫 Cambridge Analytica， 这家公司它盗取了脸书，就 Facebook 上面的多少万的用户的资料，然后进行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分析，知道这些人个人的偏好、情感的特点，分析出如何才能说服他们，然后针对他们每一个人进行说服。因为这家公司是被共和党买下来的，所以他就说服他们投川普的票。这个也是在川普赢得2016年总统选举里面是立下汗马功劳，当然现在呢变成了一个丑闻。所以这里尤尔赫拉利提出一个建议，当然这个建议我觉得比较模糊。他说在我们每投入1块钱进行人工智能的研究，提高人类能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同样应该投1块钱来研究我们自己的意识？你制造一大堆没有意识的能力超强的机器，一旦落入一个不正当的应用的话，可能就会变成更严重的犯罪，甚至是灾难。尤尔赫拉利这里讲呢，所谓智能，所谓能力是用来解决眼前的问题的，比如说经济的问题啊、政治的问题啊、科学的问题啊，我的能力就是要解决我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但是人类的意识、人类的良知是用来解决人类前进方向的。比如说这个他在第一本书里就提到，人类的这个 consciousness 为什么是需要有呢？也不需要，我们不是也可以生存吗？但是有了这个意识和良知之后，才可能进行大范围的组织，才可能建立一个比较大范围的合作啊，进行国家呀、文明啊，才可能进一步发展和产生。 我们现在对能力的研究和开发是如此的迅猛和有力，会不会反过来影响到我们对意识的研究呢？或者说会不会弱化我们的意识呢？尤尔赫拉利这儿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奶牛，这些奶牛在产奶这个能力上面是远远超过自己的祖先那些野牛，但是呢它在其他的各方面都是退化的，它显然不如野牛那么强壮，那么反应快，那么跑得快。用这个例子呢，尤尔赫拉利就讲，我们过于集中精力在发展自己的能力上面呢，会不会把我们自己变成了一个数据芯片奶牛？就是说我们在处理数据上面变得无比的能力强大，但是忽略了我们作为人的那些潜能，因为我们对那些潜能它潜藏在我们的意识中间都还了解不多，所以会不会让这些能力变得退化呢？尤尔赫拉利在这里就特别强调这个均衡，在发展技术的同时也应该去更深入的了解我们的意识。如果他们的发展是极度不平衡的话，那么在未来我们可能会面临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人类已经退化的、弱化的、充满了矛盾的、有很多问题的意识去指挥那些没有意识的但是执行能力极其强大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尤尔赫拉利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不安全的一种情况。在这一章节的最后，这一章节题目叫自由。最后尤尔赫拉利提到，自由主义啊，它必须要建立在某种程度的平等上面，不管是政治权利平等还是经济权利平等，总之不能够过度两极分化。但是我们前面提到大数据和自动化的话，确实会让很多人被抛离职场，这个情况下你讲平等就很困难了，那么自由主义会不会从根基上就被动摇？好，这是整个这个章节的内容。下面第四章就专门来谈平等的问题。谢谢大家收听。